好，2013年11月17日嘅京汇天下啦，咁啊，而家系啊录嘅就系朝早9点啦，9点几啦，咁啊今日咧，咁啊得我同阿 Anthony 咧就喺录音室入边嘅啫，咁唔紧要，因为咧就信呢个金融市场咧就瞬息万变啦吓，咁啊每个礼拜我哋都会系会汇报一次嗰个市况点样样噶啦，咁虽然咧就好似好闷咁样，但系咧啊亦都系值得大家去review 下嗰個金融市場點樣嘅，尤其我哋係講匯市嘅情況啦嚇。咁啊，上個星期咧，咁啊三中全會咧就公布啦嚇。咁但係咧就大部分都係集中討論翻呢個咁啊政治嘅議題嘅，包括咩國安會啊，咩改革小組啊。咁啊，對於嗰個金融市場嚟講咧，其實都有呢個叫間接嘅影響嘅。但係咧個世界咧仍然都係睇翻嚇美國嘅頭啊。咁啊，睇翻阿耶倫都係會公，即係佢喺個口述嗰度咧講翻咧，就會適度量化嘅啊嗰個 QE 嘅啊，咁啊穩定翻嗰個市場嘅信心，咁啊未咁快退市。咁啊 ，Anthony 咁啊係咪真係佢未咁快退市咧嚇？ 其實佢所講嘅嘢咧，就係應該就係話俾你聽咧，美國嘅經濟咧係好而未足，因為咧佢話譬如就算係失業率嚟講咧，比起2009年嘅時候 10% 咧，其實已經大有進展啦，即係因為而家已經係去到 7.3% 咁上下啦。係啊，咁但係咧，佢覺得個水平仍然係偏高嘅啊，而嗰個通脹嚟講咧，啊而家都仲係比較得水平，我哋都知道就係話美國嗰個 CPI 年率咧，就係 1.2%， 即係佢嗰個目標咧2% 咧，都仲係低好多嘅。咁即係預算咧就係話個通個威脅仲係未嚟啦，反而仲係話啊通縮，即係好似歐洲咁，歐洲都公布就係話 0.7% 啦，佢嗰個通脹係啊，咁變咗就係、是、啊通縮嘅威脅可能仲大過通脹。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咁啊 Janet Yellen 話未有咁，即係未有咁嘅條件去做一個退市行動。咁其實呢樣嘢都係啱嘅。咁相信大家都唔需要再揣測，就係話今年年底之前會唔會有機會啦？因為其實喺之前啊、發布咗嗰個第三季嘅 GDP 升 2.8%， 同埋嗰個上個禮拜嗰個就業數據啊個新增非農人啊非農職位嗰度有204,000之後，冇錯啦啊！咁其實大家都開始估就係話啊聯儲局可能會有機會咩喎？今年年底之前都啊開始退市喎、啊、但係而家亦都即係經過上呢一輪講完之後，大家都知道就係話其實退市嘅機會其實真係好細嘅今年之內。嗱、啊，其實佢非農職位增加而失業率高咗咧，其實最主要嚟講就係話佢嗰個 participation rate 就關乎就係話佢嗰個參與率啦，即係你嗰、那個。啊，有幾多人係啊喺個勞動市場裏面咧？有幾多人退出 翻工啦？我哋叫做嚇。 係啦，咁你即係啊，雖然係好多職位咁，但係如果啲人覺得就係話啊，唔係喎，啊有機會揾到工喎，又走翻入嚟嘅時候，咁你涌入個就業市場嘅人多過你能夠提供個職位，咁自然個失業率咧就會啊提即係上升咗啦。咁即係話其實係咩啦？其實呢輪嗰個就失業率嚟講咧，都係受到嗰個 participation rate 咧、啊、即係個參與率咧係影響嘅。咁之前嚟講，你就算係新增嘅職位係一路減少嚟講咧，但係佢嗰個失業率咧都仲係下跌嘅。咁、啊、即係呢樣嘢就係話俾你聽，就係話誒好多人都誒揾咗工揾咗好耐都揾唔到嘅時候咧啊！就有少少失望嘅時候就退出啦。咁啊 ，Janet Yellen 其實佢都今次喺佢嗰個聽證會嗰度，佢亦都講啦，啊就係話從來美國未出現過咧，就係話啊失業超過半年嘅人咧，啊喺嗰個失業嘅人口唔係就業人口啊，喺失業嘅人口裏面咧係超過三分一嘅，即係有36% 嘅。啊，咁呢樣係未出現過，即係話你如果你一旦失業嘅話咧。啊！你要揾工，分分鐘係半年之內咧，你都係唔能夠重投嗰個勞動市場啊，因為揾唔到工，即係冇僱主肯請你嘅。咁即係主要嚟講都係咩啦？咁既然啊 Janet Yellen 係咁講嘅時候，咁大家都已經心中有個大概啦，就係話美國真係冇咁嘅條件退市，亦都短期之內咧係仍然會維持翻850億 啊，即係每個月買850億個美債同埋嗰個 MBS。實際上嚟講，你通脹與通縮嚟講咧，你同個經濟係有關係噶嘛。當你經濟好嘅時候，多啲人想買嘢嘅時候，啊，咁而你嗰，那個啊資源係冇增加到嘅時候，咁自然就會因為個供求嘅關係咧，而令到嗰個物價係上升嘅，啊。咁但係你見到就係話，雖然大家咁多個國家，即係歐洲啊、美國啊、日本啊，啊都喺度大印銀紙啦，咁但係實際上個通脹嚟講咧，嗱叫喺日本嚟講叫做略有進展啦，咁但係佢嗰個都係升0.7%-0.8%啦，我記得就係即係叫做好咗啦。咁但係你見到就係話喺美國嚟講，佢個通脹一路都係。是維持在1.1%，即是而家去到1.2%啦。啊，而歐洲嗰方面咧，歐元區嗰方面咧，啊，甚至乎跌翻落去0.7%啦。咁根本即係呢個世界根本就完全冇通脹嘅，即係啊，可以講就係話咩啦？可以講就係話，佢歐洲嗰邊嗰個經濟咧，始終都係咩啦？始終都係會影響到。個物價啦，物價需求啦，即係咁多個國家都係冇錢冇嘢冇錢買嘢，咁而嗰個量化即係印出嚟嘅錢咧，啊，亦都證明咗就係冇入到個實體經濟嗰度咯，即係好多都係話你話印啫，咁但係實際上啊都係走咗去嗰啲銀行體系裡面啊，咁但係銀行體系又唔肯放水出嚟啊，啊，所以咪形成咗冇個通脹嘅情況發生咯。咁啊，我係講翻匯市啦，或者。 是 啊，匯市方面咧，就上個禮拜咧，即係亦都一如所料啦，就係話個美金係即係之前兩個禮拜可能已經係反彈得啊太多啦，咁所以咧啊上個禮拜偏軟嘅，兼埋就係咧耶倫所講嘅嘢嚇，咁所以其實美金上個禮拜係低收啦。如果相比起啊前個禮拜嚟講咧，個收市價嚟講咧，就除咗即係多啦 yen 之外，啊多啦 yen 啊收喺咩啦100樓上添啦。啊，咁呢樣嘢我哋啊，亦都有少少跌眼鏡，就係話覺得佢應該係會挑戰100，咁但係咧啊，就唔可以即係冇咁快有條件可以穩居其上啦。咁但係實際上出嚟嚟講咧，就佢係收喺100嘅樓上，咁但係亦都最高嚟講咧，都係100.43，啊，即係上個禮拜啊。咁反映咧就係其實暫時嚟講咧，佢嗰、那個。多啦 yen 嘅上升動力咧，都仲係有限啦。咁我相信啊，譬如好似今個禮拜咁啦，我認為都仲係有機會再落翻100樓下嘅，即係會喺100附近咧，就好淡增持，即係大家拉鋸住一輪先啦。啊，因為其實點解個多啦 yen 咁強咧，個日本紙咁弱咧？啊，咁其實啊嗱，我哋知道就係上個禮拜咧，日本啊亦都公布咗第三個 GDP 啦，咁。啊，升幅咧就係 1.9%， 其實比預期好噶啦，預期係 1.7% 啊，咁但係相比起之前兩季嚟講咧，就跌咗差唔多一半啦。嗱，第二季嚟講咧就升 3.8% 嘅，第一季嚟講咧個增長率咧就係 4.3% 嘅，咁而家去到 1.9% 嚟講，啊，咁我見到有啲報章嘅評論咧，亦都有講就係話，究竟係咪啊安倍經濟學嘅效能啦，其實已經係開始逐漸消失咧。咁啊，呢、這個就係其一啦。咁其二咧，就係、是、話其實日本嘅財相麻生太郎咧，啊，佢上個禮拜亦都曾經有講過嘢咧，就係、是、就話要啊要維持翻嗰、那個即係、就是、干預匯市呢一項工具啊呢項政策工具。咁所以大家都覺得就係話即係啊個。佢哋都仲係希望能夠靠一個比較弱嘅日元咧，去扶持個經濟嘅。咁所以個 yen 係收喺100嘅十幾啦。咁其實我覺得冇乜特別嘅。咁但係亦都咩啦？即係短期之內嚟講，啊個 yen 係冇大幅反彈嘅條件。咁但係咧，我相信亦都暫時未會大跌住咯。 所以好多網友其實都講咧，呢個多啦 yen 都比較難炒嘅。 啊，咁多啦 yen 係比較反覆啲，咁但係實際上嚟講都係咩啦？即係喺以往嚟講咧，佢係500-500 range 嘅，即係90-95咁。如果穿咗95就95-100咁。咁但係而家嚟講，啊，你穿咗100啦，會唔會係100-105咧？咁暫時我亦都睇唔到佢真係啊會有大即係咁嘅上升動力咧。尤其是多啦 yen 其實好睇嗰個息口嘅，咁我見到就係美國個息口嚟講啦，啊。喺上個禮拜亦都曾經去過2.7幾嘅，差唔多去到2.8咁上下，即係10年嗰個啊孳息。 2.8 咁，但係臨尾都已經落翻去 2.7 幾啦。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話，美金對日元嚟講咧，暫時係冇咁嘅條件去扶搖直上住。 嗯。 啊，咁但係短期之內或者都會偏強少少咯。啊，咁但係喺100嗰啲嘅關口嗰度都仲係會好淡持住一輪先啦。啊，咁或者我講講歐洲嗰邊啦，歐洲嗰邊咧就上個禮拜亦都係咩啦，即係公布咗個 GDP 數字啦，即係大家最關注嘅就係、是、啊，咁、那個 GDP 嚟講咧就係、是、話去升 0.1%， 其實即係成個歐元區升 0.1% 就唔係話真係咁好啦，咁亦都好似我哋之前話齋啦，就係、是、話其實佢裡面咧啊就係、是。啊！真係有少少貧富懸殊，或者係有少少參差嘅、那個經濟。啊，你德國係好，咁但係佢都係升零點四 percent， 啊0.3%啊。咁但係即係區內個二哥咧，嗰、那個法國咧，啊，佢就跌0.1% 嘅。啊，咁即係啊，就算係意大利嚟講咧，佢都係跌嘅，都係跌0.1%，同法國一樣。啊，咁可以見到就係話，咁你大哥好似幾掂喎，咁但係你第二、第三嗰個都係唔掂嘅，咁你究竟係點樣好呢？即係個經濟嚟講，咁所以 你一個國家能撐起成個歐洲大陸嘅， 係啊，因為其實德國嚟講係佔咗三分一以上嘅喺一個歐元區嗰個經濟產值個比重啊，咁所以德國好嘅時候就望到好似成個好，但係實際上裡面係有隱憂咯。啊，咁個啊 Euro 嚟講咧，上個禮拜都叫高收啦，13.495啊，咁亦都其實主要嚟講就因為啊 Janet Yellen 講嘢令到美金轉弱，先至可以高收咯。咁其實呢樣嘢，如果大家有聽我上個禮拜錄音嚟講咧，啊，大家都唔會覺得奇怪。其實我上個禮拜都講啦，就係話個美金啊繼續反彈嘅空間其實都係有限嘅。咁其實上個禮拜我譬如好似我 set 位咁啦，啊我哋都係 set 嗰個外幣嚟講咧係高少少嘅，啊咁亦都叫做好彩啦。即係譬如好似上個禮拜咁，我哋啊 set 個位個 Euro 係13.25-13.25啦，即係上下限嚟講，啊咁結果嚟講亦都叫做差唔多包住啦，因為最低嚟講咧啊就。啊，13.344，最高嘅13.505嚇，咁其實嚟講，即係喺可以講就係話喺我哋個 range 裡面咯。咁佢甚至乎佢嗰、那個，譬如話 Euro 嚟講，佢嗰下調嗰個幅度嚟講咧，甚至乎比我哋估計更加少嘅，即係啊，就都差唔多100點。 嗯，尤其阿耶倫講完嘢之後啦。 系啊，咁佢美金上個禮拜成個禮拜嘅走勢嚟講咧，可以講就係話先升後跌啦。咁初嘅時候咧，都延續到佢嗰、那個啊繼續反彈嘅勢頭啦。啊，咁但係到尾嘅時候咧，就叫做晚節不保啦。啊，個dollar index 嚟講咧，曾經上過兩個月高位啊，咁但係亦都臨尾又碌翻落去啦。咁即係叫做收係收喺80.824啦，就是、最高去過啊81.幾嘅。 嗯， 所以即系同我哋预测嘅走势咧，其实大致上都叫做吻合咯。 嗯， 吓、啊，咁至于话其他嘅货币方面咧，譬如话好似嗰、那个啊英镑咁啦，啊，咁我哋 set 个 range 咧就系1.16140啊上高啦，下低就系1.59140啦。咁佢最上个礼拜初嘅时候咧，最低系去过1.58054嘅，啊。咁即係實際上嚟講，就係話佢呢個係兩個月嘅低位啦。咁但係後尾都反彈翻上去，啊收喺1.61樓上啦，1.6113咯。 嗯。 咁如果譬如話跟住我哋個 range 嚟講咧，啊你譬如就算你係啊入咗去之後，你坐艇都係坐唔夠100點啦，即係八十點咁上下咁，但係最收尾都係可以做即係叫做豐收啦。譬如話如果以1.59140去到1.61嘅十幾嚟講，咁其實。如果以上個禮拜收市價嚟講，你都有170點嘅利潤有多嘅、 嗯啊、即係就算坐艇都係坐一陣嘅啫。 咁其實呢樣嘢係好嘅，因為我都話啦，最好嘅 range 係乜嘢呢？就係話俾你做，俾你入到市，即係你唔好喺個 range 裡面。即係相我成日都講就係話啊，我哋俾個 range 嚟講，即係200點到300點之間啊，已經係好足夠。 即係波幅咧就適中，就唔好過大，或者咧就唔喐咁樣。 但係即係 你要 touch 到上下限，你先至可以入到市噶嘛。如果我俾個500點波幅你，佢係200零點嘅，咁但係喺裏面嚟講，你始終你去唔到上限，去唔到下限，即係話你買又買唔到，沽又沽唔到啦。啊，咁即係實際上嚟講，你話我準嘅，但係對你嚟講係冇乜幫助咯。講真句， 嗯，純粹、純粹係你唔知點，你係唔知點做啊？你入咗市即係中間個位嚇。 係啊，反而就話，如果你譬如話能夠touch 到嗰個上下限之後，即係能夠 overdone 咗，譬如話幾廿點嚟講啦，啊，咁其實係即係先至叫做係比較理想嘅波幅咯。即係我覺得啊，咁你譬如好似咩咁啦，好似嗰、那個。澳洲字咁啦，啊，上我哋俾個 range 咧就係9260，0.9260到0.9480啦，咁佢喺佢最終嚟講咧就下低嚟講0.9268啦，咁即係話如果你係都叫做貼住我哋個下限啦，咁你真係見到呢睇住個 range 嚟講，你都係有機會入到市咯，係啊，咁亦都冇脱離個 range 啦，咁而佢好似個樓字咁啦，啊，我哋俾個 range 咧就係0.8180到0.8380。咁結果咧就係話佢最低去到0.8167嘅，啊，咁呢個咪一個好嘅 range 咯，即係話如果你0.8180你能夠買走 set 位走去買嘅話，啊，你實際上係十零點嘅，即係叫做帳面嘅損失係十零點，咁跟住彈翻上去，啊，最深啲收位去0.832嘅時候，8329即係8335上下啦，啊，咁你其實係賺足150點咯，啊，咁呢個咪係我哋所即係。啊！俾個 range 出嚟，啊，覺得係最滿意嘅 range 咯。如果係呢啲嚟講，啊，咁至於話其他嗰啲，你譬如話個瑞朗啊，或者個加治啊，咁我哋都話呢兩隻嚟講，暫時都係唔好鬥住啦，因為都係冇乜波幅俾你炒。你好似個瑞朗咁，上個禮拜最低係0.9123， 即係一個參考嘅數字嚟嘅。你睇翻你想本身想炒嗰只貨幣啊？ 啊嗱，啊個瑞朗係0.9123到0.9232。你實際上100點波幅啫嘛，俾你入到市嘅時候， 冇乜肉食啦， 都唔係啦，冇錯啦，冇乜肉食啦，即係其實你係入到嘅，不過就係話佢升咗上去先至跌落去咁。啊，我哋俾個 range 0.914到0.928，其實都係同個 range 差唔多啦，而個加指更亦都更加係啦。啊，我哋個 range 係1.038到1.054，咁結果佢係最低就係1.0436，最高係1.05826咁。叫做我哋叫做包到凹凹陷啦，咁但系問題就係話你係冇機會入到市咯。 嗯，明白。 啊，咁暫時嚟講，我覺得就係話個美金嚟講咧，即係嚟到呢啲位嗰度咧，就因為 Janet Yellen 所講嘅嘢，咁短期嚟講咧，可能個美金都仲係會咩啦，即係反彈嚟講，可能已經係反彈完啦。咁短期可能會偏弱少少，咁但係我又見到就係話，你就算歐洲啊、日本啊，本身亦都係有問題喺度嘅。咁所以好似跟住個禮拜嚟講咧，呢個禮拜咧，我相信個美金都唔會話有啲乜嘢太大嘅波動啦。今個禮拜 range 啦，就譬如好似個 Euro 咁啦，我相信就係話你就算上個禮拜你叫高收啦，即係收喺135邊咁上下啦，咁但係。上高亦都仲係有限嘅，即係我覺得就係、那個美金暫時嚟講個 range 咧，都應該都仲係喺近期嘅 range， 參考近期嘅 range 咧，應該冇乜點錯啦。咁我 Euro 我俾個 range 今個禮拜咧就係133.20到135.80啦。啊，即係我覺得就係話上高嚟講，我相信比起收市價嚟講，升唔到100點咯。啊，咁亦都會有機會下低嚟講，可能會個位可能會仲多少少。 嗯。 咁嗰個 yen 嚟講咧，嚇就我都仲 一百徘徊到啦，一百係咯。 我覺得都仲應該係圍繞住一百嗰度咧，就暫時嚟講好淡爭持先啦。咁我俾個 range 咧就係9850到9100.80啦。啊，即係我覺得就係 yen 係今個禮拜比較難睇嘅，即係你就算真係話升上101.102啊，咁即係呢啲我哋估唔到咁，但係暫時嚟講，我覺得就係話我唔認為佢有。太大嘅力係個多啦，因暫時冇乜咁，唔會有太大嘅力升上去住咯。尤其是你個美金第一期嘅反彈已經係完咗嘅時候，咁我覺得個多啦因亦都唔應該太高住啦。咁至於個英鎊方面咧，其實英鎊叫做好炒咁但都唔係話真係咁易足啦。好多時佢跌落去嘅時候咧你覺得會繼續跌嘅時候，佢就忽然間又浮翻上嚟啊，咁好似上個禮拜咁 咁但係而家嚟講呢，我覺得就係話應該都可以咩嘅，即係應該係可以企穩喺160樓上嘅個榜。 係。 我俾個 range 嚟講呢，就15940到16250啦。咁如果真係話跌落去160樓下嘅話呢，都可以不妨去買下啦，即 係有貨啦， 冇錯啦，可以去買下試下啦。啊，個瑞朗嚟講仍然都係咁啦，仍然都係冇乜大性格啦，講真。啊，佢都係跟住個 Euro 嘅啫，咁 大家都參考下嘅啫嚇。 個 range 方面咧，就我覺得就係0.9060到0.9220啦。啊，其實就將上個禮拜收市價，即係每邊抹大80點咁上下咁，即係我覺得都差唔多啦。咁商品貨幣方面咧，那個澳洲紙咧，就我今個禮拜俾個 range 0.924到0.945啊。咁我亦都覺得就係話，暫時嚟講亦都係唔上唔落啦。咁但下低嚟講，始終都會有個支持喺度嘅。佢問題係話佢個經濟啊，或者各方面嚟講咧，都未足以支持佢有較大幅度嘅反彈啦。咁反而咧就嗰、那個樓指嚟講咧，係真係比澳洲指強。即係正如我哋之前所講就話。呢、這個 course 嚟講咧，係不妨買啦。即係如果係即係如果 Oxy Kiwi 嚟講咧，呢個 course 係不妨沽咯。因為個樓指始終都係會比個澳洲指係會強啲嘅。咁上個禮拜個樓指亦都叫做差唔多高收啦，0.8329。咁今個禮拜 range 嚟講咧，我覺得都係圍繞呢個位咧，就兩邊都係站一站去啦。咁就下低我俾就係0.8100，上高就係0.842。咁如果係啦，貼近0.84嘅時候，你都可以嘗試下沽嘅。我覺得風險真係唔係好大咯。咁至於個加指嚟講咧，暫時嚟講都係個 range 嚟講，我覺得冇乜特別啦。比翻上個禮拜個 range 咧，就係103.5、120啦。都係上邊上個禮拜個 range 嗰度，即係略為即係輕微微調咁啦。即係我覺得就係話今個禮拜因為。你 GDP 啊就業數據啊嗰啲嘢差唔多都公布曬啦，咁即係歐美方面啊，都冇乜重要嘅， 即冇乜太大嘅刺激嘅數據會公布啦，咁個禮拜 係啦，冇乜嘢可以影響到佢，令到佢咩啦？咁而譬如話聯儲局啊，佢個政策啊，或者係歐洲央行嘅政策啊，日本央行嘅政策啊，咁其實即係好多都已經係塵埃落定噶啦，咁變咗我唔認為今個禮拜個匯市係會翻天覆地啦。暫時嚟講都係大家都覺得當係 range 咁即係炒咁。 好，咁今個星期嘅時間差唔多啦，咁下個星期我哋繼續啊嚇。 OK， 大家報道呢個匯市消息，好，拜拜。